台生活好快乐，刘婉芬、周少祥、黄奕彤。 星期一嘅早上呢、這个钟头咧，就系、是、呢个时间咧，两个钟头入边咧都会有长哥喺度。长哥，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周少祥。咁啊，当然啦，长哥一入嚟嘅时候，我就咦，你换咗架新车，好中意佢啲，我好中意阿长哥佢嗰个嘅打扮嘅，尤其是佢嗰个颜色啦，吓都系啲开心嘅颜色啦。佢好，我反而见到佢好少绿色喺佢身上面，反而粉红色啊、彩色比较多啲。今日嗰架车仔咧，都系呢一个以红色为主吓。 我呢一个系我旧年嘅生日礼物，不过嗰阵时咧，啱啱我要我嗰架旧嘅未退休嘛，咁所以 终于完成佢历史嘅任务啦。 咁啊，所以 通常你拖住架车仔去边啊？买餸 去咯，买餸咯。自从食咗生之后咧，有一个好重要嘅生活习惯改变。就系、是、踩唔到单车， 点解咧？ 啊，好多人都唔明吓，即系少咗好多运动啦。以前我踩咗踩入噶嘛，每日有个几钟头嘅踩单车啦。而家唔得啦，因为 个力气 唔系而家好重啊。嗱、 哦， 我翻亲屋企咧，嗱又有椰子啦、木瓜啦、大两箱香蕉啦，一间又整个蜜瓜嘅，即系一定超重， 嗯， 冇可能咯， 系仲重过你嘅身体，踩佢唔起。 咁就所以而家就冇办法咯。 哦，所以就唯有拖车仔， 成日拖住架车仔， 系搭公共交通工具， 系啦。 嗯 ，OK， 咁啊，当然啦，长哥，其实咧，我琴日咧就睇新闻嘅时候咧，我就话听日周少祥一定讲。同埋咧，我当时我同屋企人一齐睇，我屋企人就话啦，啊，其实佢就睇到喺巴黎嘅举行呢一个嘅气候高峰会，咁佢就听到唔同嘅领袖国家佢哋嘅领袖出嚟讲嘅时候，啊，我哋好难先至达成啊，点点点。跟住我屋企人就话啦，佢话啊，我好想听下啲环保团体点样去评价今次呢一个嘅气候会议系咪真系有实际嘅成果。咁我即系我就话，诶，咁都好，应该你我好相信你今日系长时间会讲呢样嘢系咪啊？ 点解咧？我个孙女而家学行啦，到佢哋又大咗，佢问我哋，佢话爷爷，嗰阵时你做咗啲咩嘢吓？我哋点答咧？我哋而家俾咗一个乜嘢嘅环境未来俾佢哋咧？即系佢哋仲有冇办法做人啦？佢哋仲有冇办法呼吸？有冇嘢食？啊！就是、决定于我哋呢几日做咗啲咩嘢啦。 咁紧要呢、啊這个呢、這个会议咁重要、啊。 所以 啊， 常哥都话咧，如果你问我咧，所有嘅电台、电视台，乜嘢都唔应该播，咩都唔好播，应该24小时及住晒嗰度，所有嘅专栏评论，所有嘅咩都应该讲咯。但系今朝呢两日我睇咧，即使喺高潮嘅时候咧、我哋嘅报章。嘅報道都唔夠一成咯，嘅篇幅係講呢一度啦。 你一成已經好多啦， 已經好多冇啊，係嘛？ 應該冇一成。 嗱，你聽下尋日嘅新聞報道啊，全日嘅電台報道，前日嚇係冇乜點提到嘅。 我諗 提幾句咯， 係啊，提幾句咯，同埋講翻啲國際會議喺呢個國際會議底下，其實嗰、那個嗰啲領導人出嚟講嗰啲乜嘢，咩1.5度啊，唔可以高過2度啊，呢一啲咁嘅信息。 係咯，仲係 手啊，樣樣都見到。 佢提都係提英超又有邊個打贏邊個啊？ 曼聯又輸一場， 係咯，咪就係嗰啲咯。 唔係我谂嗰个叫做咩冲入个会场里边阻住开记者会呢个篇幅大好多， 系咯系啦系啦吓，咁咧我就会话俾佢听啦。嗱，今朝喺12月14日喺呢一度有两小时咧，嗱俾翻呢个录音佢听吓，我做一啲嘢啦。嗱，所以开始讲咯吓，讲下一个行家，我好少评论噶，就系、是、你知我做即时传译噶啦，咁啊，寻日发生一件事。就 呢、 是 這个题外话嚟系嘛？ 唔系啊， 都系中共嘅会场。 会场里边啊，最高潮嘅时候，最收尾咧，系边个讲嘢咧？就系、是、法国总统，唔、系法国总统嗰个副手，系、外交部长阿 Fabius 讲嘅。咁佢就系大结局啦，咁啊讲啦。结果系嗰、那个佢系边个做翻译咧？翻译成英文啦、就系、是、佢自己嗰、那个翻译 嘅。佢嘅翻译 私人翻译 系啦，私人翻译嘅、就唔系联合国提供嘅。结果嗰个翻译喊起上嚟，系译唔到。嗱，呢一个系不可宽恕嘅吓，死罪嚟嘅。即系你做翻译有乜理由译到？你自己喊埋一份嘅咧吓。咁 究竟发生咩事咧？ 系咯系咯，就系、是、因为佢嗰段嘢咧，据说啊太过感动嘅人哋。 哦， 咁咧， 即系佢自己感动到喊咗，唔系因为太难译唔到而喊咗。 即系 Sir 讲得太好。 系啦，嚟听下佢嗰阵时嘅现场啊。嗱，咁啊，常哥同你翻译啊吓，佢译错咗咩咧？咁样就系、是、嗰阵时咧，呢、一个法国外交部长咧就话，头先你哋提到咧吓、有一位仁兄叫做 Nelson Mandela， 即系南非嘅前总统啦。 佢话咧，南非前总统讲过一句话嘅，佢话呢啲嘢咧，从来都系唔可能嘅，直到佢就做完咗，即系话咧，做咗出嚟咧，就大家都话，哎呀做到，但系其实咧喺佢未做好之前咧，冇人话做到嘅。阿长哥成日都讲一句话啦 ，History is made by people who didn't know it was impossible。吓，即系咧成日我即系冇可能做嘅，冇可能做嘅。吓，就系嗰啲傻仔做一啲冇可能做嘅嘢咧，先做得成噶嘛。吓，咁咧佢就呢个法国外交部长 Fabius 跟住讲，佢话我加多一句，就系、是、亦都系呢一位英雄，即系 Nelson Mandela 讲嘅。佢话咧，我哋一个人。自己做呢是冇可能成功嘅。咁、即係鼓励大家呢一起做啦。咁呢就今日呢佢话呢我哋喺呢间房里面我哋一起去决议一个历史性嘅即係决定。咁、呢而家全世界等住我哋去点样去投票。多谢各位。就亦都呢度呢嗰个议员喊咗。 好似你而家咁囉。 长哥你呢位都扮埋喎。 呢个唔係扮嘅，你硬烟晒㗎喇，佢成日一讲起呢啲嘢都会。 好感动啊长哥。 即係呢我諗全世界而家呢係等緊佢哋点样投票啦。好啦，咁几个最主要嘅角色呢，后来佢哋点样讲呢，奥巴马就讲呢，就係话佢话我哋而家可以傾得埋嘅呢，最好都係咁㗎啦，即係呢一、个咁嘅協議呢，係我哋可以達到最好嘅協議啦。咁 能夠做嘅我哋都做咗啦。 做到啦。即係佢哋120个元首呢，喺十幾日前開幕嘅時候嚟齊㗎嘛。而家最收尾呢 ,195 个國家一齊去投票決定啦。咁、你問我呢，就係、是、其實呢第一件事要讚嘅呢，就係、是、法國。法國佢哋做咗兩年嘅功課，做得好足嘅。樣樣都排得好好，雖甚至係前兩個禮拜佢俾人炸咗呢，佢都繼續完全係呢一次呢就安排到差唔多10全10美。 即係你講開幕前兩禮拜即係個恐怖襲擊啦。 係囉係囉。咁呢佢哋就係真佢因為法國做咗咁多嘢呢，就安排咗好多嘢，就係、是、達到而家一個結果啦。咁呢就係、是、過去十年二十年呢，就係、是、傾咗幾次呢都傾唔埋爛嘅。你問我呢，以前都係唔合格嘅。50分合格呢都係30分40几分㗎啫。呢一次我會畀75分囉。 都好高分 囉。好高分。但係都唔夠理想囉。 長高 分。一間我哋講下嘅啫。75分係救唔到我哋嘅。我哋需要85、90分先救到。差咩呢，但係75分呢，你記唔記得前兩個禮拜我哋請個李偉財上嚟呢，佢係悲觀嘅。佢就話真係都傾唔到啲幾多嘢㗎啦，傾咗嗱，唔好唔記得喎，而家佢哋係應承咗相當多嘅嘢啦，比我哋想象中多啦，但係應承咗，應承咗係唔係兑現先， 係做先， 佢做唔做到得㗎，即係話你係奧巴馬啦，俾你做美國總統啦，俾你做中國嘅總理啦，你要應承咗返去，你第日做唔做到先， 卸任㗎喇喎，奧巴馬而且 係囉，你做咗你会唔会落台先？即系你啲人民俾唔俾你做？所以又决定啲人民啦。我哋呢班人大家决定有点样嘅人就有点样政府㗎嘛。咁虽然有啲国家就专制啲，有啲国家民主啲，即使好民主国家都唔系个民主㗎啦，点讲都好啦，就系、是、都系人民决定嘅。咁所以呢就係、是、我同你我哋喺呢一度呢，而家依家我哋傾就係、是、我哋做啲咩嘢先可以令到而家佢哋呢一簽咗呢啲嘅對現囉。咁佢係簽咗唔少嘢㗎，即係係拗咗好耐，所以就係拗到加時啦、拖遲咗一日啦。咁呢我諗歷史性嘅時刻呢就係、是、香港時間尋日朝凌晨嘅時候啦，咁佢簽到好嘢。咁呢據說呢嗰班人呢十幾個人啦，對唔住，十幾日啦、就係、是、有成500几个人最落力喺度圍住喺度傾分晒組咁樣傾啦。佢哋用一種南非嘅模式啊，酋長啊嗰啲開會嘅方式去決定嘅，好玩嘅，即係呢個係好有效率嘅，即係民主方式咁樣啦。咁咧結果咧就係、是、大家完全係頂唔順啊，晚晚都瞓好少，就大家鬥沖咖啡飲。咁咧就尋晚。 晚咧，我就见到一位朋友庄陈友咧，咁佢又翻咗嚟香港，啱啱完咗佢飞翻嚟，咁啊一落咗机咧，我有机会见到佢，我话系啊，听朝喺八得唔得啊？八点九点啊上嚟我哋呢个节目度啦，咁啊咁啱今朝佢开会就即系唔嚟得啦吓，咁佢话下个礼拜应该得嘅，咁我就想去现场报道咯，佢都讲咗俾我听，佢喺十几日卧咗喺巴黎，即系嗰个会 场，即系佢冇离开过， 冇离开过吓咁样，咁 佢用一个咩嘅身份入去去参与呢个 香港嘅一个 NGO 啦，香港一个民间团体，咁系被邀请去，佢又有发言啦，又有接受访问啦，咁样啊，咁听下佢讲咗咩啦，到时吓，咁同埋佢睇到啲人系其实当时系点样嗱，我同你隔咁远吓，今朝报道唔知发生咩事啦，咁啊几好噶，即系呢一次嗱，讲翻我哋香港啦，香港咧而家我睇到个报道咧。其实应承得好少嘅，香港都系抵打吓，就比起人哋人有啲国家就系好积极嘅， 即系啲报道上嚟， 从报道嚟睇， 即系话香港会做啲乜嘢， 香港会做啲咩嘢吓，咁就好明显就系美国唔肯做嘢咯。 因为香港其实都有派员出席呢一个会议， 有作为中国代表其中一部分啦，咁啊冇乜声出嘅。不过香港可以即系。都好肉酸咯，应承咁少嘅嘢， 应该可以了解下佢应承有啲咩。我呢个我哋都冇睇得到嘅呢啲。 系咯系咯系咯吓，咁就而家成日拗嚟拗去都系美国为首嗰啲最有钱嗰啲国家唔肯喐啊嘛。佢第一唔肯放弃自己嘅生活方式，揸少啲车都唔肯啦，搭少啲飞机又唔肯啦吓。咁第二咧就系佢又唔肯俾钱去就咩补偿翻佢哋啲罪过吓咁样啦。因为佢话俾。话俾，但系俾得太少啦，同埋系咪到时真系会俾到先？咁所以咧，你要几悲观就有几悲观。你话你唔信佢咧，好即系好多评论都话，啲专家又话，诶，佢哋应承住先，但系唔好唔记得。五年前、十年前，佢哋唔肯应承， 系冇错。 美国总统系 个态度已经相差好远， 系咯。佢而家至少肯应承先啦，系咪？咁咧，同埋咧，阿李伟才嗰次都指出过噶。我都问过其他专家，佢都系咁讲，就系咧，佢哋呢啲政治家咧唔敢应承得太多， 系 佢个心啊想做多啲，但系咧佢签就唔签咁多住，到时咧睇下形势咧，如果人民支持咧就做多啲，咁都系好事啦。 咁啊，当然头先啊，长哥讲嘅就系有关呢一个整体嘅概念吓，有关今次呢一个即系国际嘅气候高峰会喺巴黎举行啊，终于揭即系呢一个闭幕啦。咁应该我谂你会详细讲下，其实喺有关呢一个嘅会议上面，事实上你话香港应承有啲呢好少咁讲真啦，我谂我相信啊，香港里边咧，我谂有1%嘅人咧先知道佢哋讲咩，或者可能系少过1%。 其实我都唔系太清楚佢应承咗咩嘢，不过佢都冇咨询过我哋，系咪先？ 我觉得唔紧要，冇咨询都唔紧要。但因为我觉得香港咨询呢啲嘅前提底下咧，其实可能系好唔专业都唔定噶嘛。 嗱，因为我咨询你咧，我咨询全香港嘅市民啦，你肯唔肯做先？ 系 你大家话好做啦，好到话都话心甘情愿啦，咁先至政府先至会考虑喐噶嘛，系咪先？ 系咁，依家咧我哋可以详细了解，究竟其实喺呢个高峰会里边咧，有啲咩系我哋值得注意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长歌有古讲， 你真系未听过呢个故事咩吓？长歌去到边度咧都讲噶吓，尤其是喺啲学校嘅周会嗰度咧吓，由小学鸡到大学嘅周会咧，长歌都系讲呢个故事嘅，咁啊引起好多嘅轰动啊！咁有时我会扮鬼扮马喺台上跳啊，咁样吓，咁啊而家咧我睇唔到我扮鬼扮马啦，咁啊就系、是、如果你听过咧，再听一次啊！咁啊话说咧。是一个海岛上面呢就好奇怪喎、啊、这个岛呢就好多兔仔㗎喎、啊、兔仔係好可爱嘅好 cute 嘅红眼睛啦白色嘅毛啦两隻好长嘅耳啦就係、是、佢差唔多冇尾㗎嘛咁跳一下跳一下跳一下好可爱嘅呢啲 bunny, 你想象下咁啦佢哋呢就好快乐咁生活啦大把嘢食啦周围好舒服啦冇人去搞佢哋啦你话几好呢係咪先咁有一日啦喎忽然间唔知点解呢就岛上边呢就有一隻兔仔呢行行下呢就见到路边就有一棵植物喎。 好似一棵菜咁样吓，好得意喎！以前未见过噶，啊真系好似未见过有啲咁样嘅植物，好唔好食嘅先咁啊？咁咧兔仔都好好奇噶嘛，佢就埋去嗰棵好似菜咁样，佢闻下啦，啊好似好好味道喎！咁佢就两条兔仔嚟出嚟咧，咬少少，咦食咗真系。好有滿足感喎、啊、好過癮喎咁嘅。咁就食多啲啦食多啲啦。食下食下佢就成個好嗨 i 食到。好啊咁成棵食晒。第日呢佢又搵到呢一啲以前未見過正話啦有一度咁樣食啦食到好飽咁真係咁。咁呢其他兔仔見到佢呢就問佢咩事啦咁見到佢食。個都見到佢食得咁開心咁 high 啊！咁大家又食咯喎，呢啲植物就多起上嚟喎，成個島都係咁，佢哋食啦，咩都食啦，食食下咧就大家都好興奮啊！咁啊，好奇怪嘅事就發生啦。過咗兩個月三個月咧，呢個島上面有啲兔仔咧就被發現咧嚇甩咗只腳喎。嚇、啊，兔仔有幾多隻腳先？我都知啦，各位小朋友啊，梗係四隻腳噶啦嚇。咁啊～甩咗一隻腳喎，咁你又想象下啦，三隻腳兔仔點跳嘅咧嚇？咁啊跳啦嚇，咁啊跛下跛下，都跳得幾快嘅。不過你都唔想跛一隻腳噶嘛，係咪？同埋啊唔靚仔咯嚇。咁啊一路搞落去啦嚇，又過咗兩三個月啦，好奇啦，又有人發現咗咧，第一隻得翻。两隻腳嘅兔仔喎、啊、哎呀咁就麻烦啦。你諗下啦两隻腳点样跳先咁、啊、兔仔咪好惨囉好辛苦啦。咁、啊、就两隻腳都唔死得嘅都搵到嘢食嘅。成、啊、个島呢整整下呢就係、是、好多三隻腳两隻腳嘅兔仔啦。又过咗一排呢哎呀不幸嘅事接二连三咁样发生啦，成个岛咧就大部分嘅兔仔咧都系甩咗脚嘅，有啲系甩咗一只，有啲甩两只，开始有甩晒四只脚嘅兔仔出现啦。嗱，嗰啲兔仔冇脚噶喎吓，咁啊点啊？咁啊点啊？好似条蛇咁样样喺度滑行啊吓，咁咪唔多喐得咯，咁啊饿死咯吓，咁就整下整下咧。就成个兔仔啲岛啦吓，都系冚唪唥都系伤残嘅兔仔咯，只只都系一只脚、两只脚、三只脚已经好叻噶啦，四只脚嘅一只都冇啦。好啦，咁就但系佢哋就继续系食嗰啲菜，究竟系唔系嗰啲咁嘅所谓嘅菜令到佢甩晒啲脚咧？点解会系咁嘅咧？令人哋最难解释嘅咧就系、是、嗱。你去睇嗰啲兔仔啦，冇一隻兔仔記得曾經有一個時候，佢哋嘅祖先或者佢哋自己曾經後生嗰陣咧，係四隻腳嘅嚇。而家咧變態變咗常態，個個都喺度繼續食嗰啲令到甩曬腳嘅啲所謂菜。咁大家咧都覺得兩隻腳係咁嘅咯，三隻腳好叻咯嚇咁。好啦，长哥今日呢个故事讲完啦，各位小朋友，呢、這个故事教训你乜嘢呢？ 如果大朋友呢， 我哋大朋友呢， 大朋友应该醒啲，应该知道长哥讲嘅呢个菜就系可能系破坏嘅我哋生态嘅一啲事情啊，系嘛？ 唔对路咯，总之我觉得一定有啲嘢嘅呢单嘢，究竟系边个人种嗰啲菜喺度？ 咁我对我嚟讲最大嘅教训咧就系冇人记得系有四只脚呢样嘢咯。而家我觉得即系我嗱呢个故事系长哥作出嚟噶啦吓，就唔系边度睇翻嚟嘅。我觉得我嘅目标就系想讲俾大家听咧，人本来唔系咁噶，兔仔系四只脚噶，但系个个都觉得一只脚两只脚咧系啱。 即系我哋世界本来都唔系咁， 本来唔系咁， 天气又唔系咁，气候又唔系咁嘅。 本来我哋条城门河都唔系蓝色， 系咯， 变成系蓝色诶城门河，我哋都觉得慢慢开始都觉得系常态嚟。 嗱，我问下大家，寻日食晏食同埋食晚饭啦，你有咩姿势噶？你系企喺度定系坐喺度定咁样食噶？ 坐喺度， 梗系坐喺度噶啦。吓，冇人记得人系应该踎喺度食噶。 最初 踎喺度就系正常噶。 啊，系正常。坐喺度就已经便秘啦，坐喺度就已经消化不好啦，坐喺度就已经系个思想已经系变态噶啦，即系咁咯吓。 因为我哋嘅祖先就系、是、 我哋个身体设计边个嚟坐噶嘛吓， 边个嚟踎嘅， 边个踎嘅，边个嚟踎嘅吓。所以 咁依国内同胞咪啱咯，一路 就系啦。嗱， 我点都话佢哋 嘅真。因为一年前喺呢个节目度，我记得我提过噶，系咪试过有一单咧？就系、是、有一位同胞咧，可能系同胞啦吓、就喺我哋地铁地月台嗰度踎喺度啊嘛，俾人哋指住佢啊，你咁文明啊，咪起身啦咩？ 唔文明啊，你咁样系。 我话佢唔文明啊嘛，其实唔文明系我哋啊嘛，踎喺度最正常啊嘛，即系。咁咯， 系，但我哋行咗入去文明社会啦。 呢、這个就所谓文明社会啦，我哋就讲系文明就有问题啦。好似嗰班兔仔咁样样，佢哋觉得食嗰啲菜系 OK 嘅，系唔知唔食菜咧就系变态啦。你有四只脚就好变态啦，咁。 嗯，到有一日我哋真系到发觉自己有四只脚就好变态嘅时候咧， 已经系咯， 已经系好惨， 已经系咯。我哋觉得咧放假咧圣诞要搭飞机去玩先系正常嘅。咁其实好变态咯， 或者有一日我哋觉得咧，啊十二月啊呢个时候咧，应该啊最低嘅温度系25度，咁其实好变态。 原来生活好快乐。 今日咧，长哥会讲呢一个咧，就系啱啱先系闭幕嘅2015年度嘅呢一个气候嘅峰会啦，吓喺巴黎方面举行咁。咁、当然啦，我哋睇新闻嘅时候咧，睇到好多咩数据啊、差咁咧。其实你话系咪即系我自己啊？系咪好细心去睇咧？咁多数据咁，同埋咁多政策，唔系好细心去睇。咁所以咧，好多嘢都系知少少唔知咁。呢、这个时候咧，要交俾长哥同我哋深入咁样讲下，究竟呢个峰会有啲咩嘅真系措施落实咗要做咧？ 嗱咁讲啦，而家我哋地球面临嘅威胁咧，即系环境破坏嘅威胁啦，自己方面啦，越嚟越多化学物品就通街系啦，即系海底又有，即系泥土又有，空气又有辐射啦，吓嗰啲嘢啦，同埋我哋斩晒啲热带雨林，就将来冇氧气啦，呢一啲啦吓，咁啊，但系呢一啲咧固然系好迫切啦，但系更加迫切嘅咧，而家最近呢十几二十年大家睇到咧，就系所谓。气候变化啦，咩叫气候变化先吓？以前就叫做 global warming，就系即系地球变暖咁啊。其实就我常哥都话呢个系骗局嚟嘅，其实唔系变暖咯，系癫晒而家吓。 即系极端天气， 极端天气，地球天气极端化，气候极端化咁样样啦。咁呢一个就好惨啦，打亲风咧都系超级台风，而家有个嚟紧啊，有个茉莉就去到菲律宾啦， 系啊， 分分钟下个礼拜系可能圣诞节如果你系北正咧。就好大件事，个个咧你嚟亲都系超级啊！第一，将来仲有超级超级噶啦吓，咁啦，嗰日李伟才都有讲啦吓，好啦。咁咧就咁啊點解會造成咁樣呢咧？就係、是、所謂温室排放啦。咁啊，點解温室排放咧嘅問題咧？主要都係化石燃料創的禍。由200年開始咧，我就掘啲煤出嚟啦，後來就搞咗石油啦。而家仲有天然氣啦，就我哋用曬呢啲咁嘅嘢。呢、這、一個咧就係先使未來錢。而家我哋越用得多咧，我哋個仔女就越冇啦，就嚟冇鬼曬噶咯。我哋呢代用曬，將來佢哋點做人先嚇？咁啦。好啦，我哋用晒咧，不但止我仔女会冇啊，同埋咧就系、是、搞到个地球就系即系暖化啦，就天气就变化啦。所以而家第一件事要做嘅咧，大家都公认咗咧，就系、是、要减排放啦，减碳排放，就系、是、大家用少啲石油，用少啲天然气，系咁多啦。 但我想问下长哥咧，其实咧你头先讲话嗰啲所谓嘅化石原料啦吓、化石原料嘅意思就系话，譬如可能系煤啦、 石油、 石油啦。但天然气唔系天然嘅咩？同嗰化石燃料有关 有关，天然气咪就系石油嘅一啲气嚟嘅咯，一样同埋嗰样嘢嚟嘅。 其实基本上咁，但我就再想问你啦。咁、那个地球其实基本上佢能够俾得到有能力系能够揾到呢啲嘅能源资源嘅时候咧，基本上佢唔系一个冇用嘅嘢嚟噶嘛。个理论上系咪都系帮人去，或者佢哋系可以用呢一啲嘅燃料嘅？如果既然喺个地球上系有嘅话， 其实本来冇嘅。我哋喺夹硬喺地下度挖出嚟嘅啫嘛，佢本来喺下边唔关我哋事嘅。 系，我哋喺地上生活，我哋挖咗下边。 系咯，二百几年前咧就有人发明咗，系挖起煤就得噶，啊原来仲有石油呢样嘢噶，咁、先搞出咁啦。就因为有咗呢啲嘢咧，我哋而家就有咁多嘢我哋用啦。嗱，我举一个例啊，嗱、這、呢个例咧，阿长哥都成日耿耿于怀嘅，我谂我就以前提过下噶啦、我相信而家仍然冇改善。喺十年前、廿年前咧，长哥喺大学里边咧就系负责主持其中一个嗰啲咩。 committee 啦，委员会啦，就系、是、唔系监管啦，即系喺度监察啦、大学里边嘅能源使，即系环境啊，或者系边度种几棵树啊，关我事啦，边度会打亲人啦，边度会冚亲人啊，又会造成工伤啊，你哋啲化学药品啊摆边度啊，即系嗰、那个、 安全环境 安全健康环境 系 咁咯。咁、其中有一样咧，我成日都讲口水干咧，就系、是。请啲同事开咗冷气，唔该闩门啦。即系嗱，佢啲办公室啦，吓，咁咧就中门大开，里边开行冷气。咁我成日都唔够凉噶啦，因为你唔闩门啊嘛，系、嘛？咁咧就猛咁落面膜啊，请大家咩咯？冇人反应，我自己个系里边啲同事都冇反应。嗱、咁啊，嗰阵时开始推广一啲咩？嗱，你用啲纸要印两面啦，即系印 双面纸， 因为影印啦，唔得。点解咧？一用旧纸咧，去一就 jam 纸啦， 系容易 jam 纸， 呢度环保纸嗰啲咧，我就成日都用噶啦。但系 jam 得嚟咧，唔好意思，即系一 jam 咗就有24、28小时，大家冇机用吓。同埋咧 ，jam 得两 jam 咧，喂，嗰个机咧吓，以前就20000多蚊，后来用咗90000多蚊一个机俾你 jam 两 jam 咧吓，就好大件事噶吓。咁啊，所以就变咗又唔可以环保啦吓。我嗰阵时啲环保纸又真系唔合格啦。成日 jam 紙啊咩咁又貴啦咁好啦嗱，淨係慳電呢樣嘢。原來嗰陣時發現一間大學咧，唔知有冇計錯數，真係九成嘅電力咧係喺要嚟空調嘅。九成一日100000蚊咧，我哋間咁小型嘅蚊型大學啦、都有100000蚊咧，唔知一日嘅電係90000蚊去咗 電調、 去咗空調，有乜理由得㗎？咁大家閂下門啦。嗱，好，其實好簡單啫嘛。後來我就話，不如我裝燙門啦。即係佢自己會閂嘅，咁咪得咯。 電動嘅燙門， 電動燙門咪打咯，甚至唔使電動，有啲門有啲鉸咧上面嗰度，佢自己會閂噶嘛，佢咪得咯。嗱，所以咧，嗱香港政府如果去做嘢，第一件事要做嘅就系、是、所有商店一定要装呢啲咁样嘅自己会闩嘅门。所有商店，而家唔系噶嘛，而家你去买嘢睇下知噶啦，随便买一间大中小嘅店铺，都系中门大开。我就好明白咧，从生意嘅角度嚟讲咧，就如果你整到门咧，系好挡下阻下。 呢一个动作咧，系令到人哋未必一定入去，好得意啊！呢个行为嘅模式， 我明白吓。咁但系嗱，呢个就有冲突啦。咁你话要个地球吓，我哋唔系要悭电，呢个系真系悭好多电噶。你想象下。 不过我觉得咧，其实系习惯你嘅咋。其实真系习惯，有时有啲铺头你见到你好想入去咧，佢闩门你都会入去嘅，系咪？即系你除非系佢扮到好里边好。高格调咁，你觉得佢闩门应该唔俾你入去？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有啲睇下你点样装饰佢，令到佢吸引你入去咁解。所以系 店啊，都要好多门啦，要等啦出边系嘛，大门落晒咁样系咪先？所以都系睇下你一间店铺得唔得？ 或者发明一种新科技，就系用一啲风闸唔知咩咧，上边嗰度喷啲嘢落嚟啦，啲冷气又唔会向外走。其实技术上可能应该做到嘅。 但我觉得你头先讲话嗰啲咩电动门啊，或者系自动会闩，我觉得呢啲唔系一个问题嚟嘅。 问题咯，大家个心态啫嘛， 系习惯冇，系个生活模式 好多年，唔使做第二样嘢。 你都讲得好啱。 咁当时大学有冇即系特别系着手诶，将呢一个数字减低啊？譬如每日就净系用60000蚊，慢慢减落去。 其实都用其他嘅措施嘅，不过头先我讲过措施咪好咯。但后来咧就有啦。嗱，我好记得1992年，我就应邀去到德国。即係開一個好比較高層嘅環保會議啦，做香港環保代表嗰陣時啦嚇，咁之類。咁咧，我好記得嘅，佢哋就係嗰個會場咧，係一個新嘅即係好似立法會咁樣啦嚇，好豪華，啱啱開檔嘅。咁我就佢哋嗰啲負責人咧帶我哋去入去咯。我話點解你嗰個咁長嘅一個好扶手電梯上去會場咧，唔喐嘅咁，唔開嘅咁？咁佢話你行埋咪知咯咁嚇，行埋咧佢喐啦，佢有個電壓。喺度啊嘛，嗱嗰阵时对我嚟讲，我冇谂过有啲咁嘅嘢。而家讲喺23年前啦。咁我翻到嚟香港就话：，我哋快装呢啲咁嘅嘢啦，咁悭好多电啦。冇人嘅时候嘅停嘅，有人嘅时候开嘅。嗱，最近呢两年咧，我就睇到啦，就唔系啊，嗰啲都唔够先进啊。最悭电嘅方法咧，就系等佢慢慢行，就有人嘅时候咧，佢行翻正常个速度。 咁咧仲悭电。 哦，点解咧？反而系慢慢行仲好过停晒佢。 嗱，我嗰阵时又冇。 系咪因为挞住个 engine 嘅 压力？ 系即系由零到嗰个正常速度咧，就仲嘥电嘅。等佢惯常咁慢慢行咧，就然后提速咧，咁就最悭电个。 系啊， 我 有趣。 嗱，啲专家去研究咪知咯。呢系 咁，但系而家都剩好多地方都真系停咗部机，然后跟住有人佢就开始挞住。 所以更加先进嘅方法咧，就系再改下佢。嗱，咁咧后来我哋大学咧就。等到下一次维修电梯或者换电梯嘅时候咧，就换晒啲嘢啦。咁就换好多我哋叫做人工智能嘅装置，譬如呢间房嗱，你知唔知而家好多嘅房咧， 一走佢就识噶啦。 系啦，我哋佢唔知系每十分钟。系冇动静嘅咧，就会自动熄灯、自动熄冷气嘅。如果我哋成班人坐喺度，大家唔好喐、唔好喐、唔好喐十分钟咧，唔好出声啦，就呢啲系会熄晒嘅，因为嗰啲测量器咧、监察器咧，以为冇人嘅。 系 呢个咪好咯。 系 以前我哋你讲起我哋大学啦，朝头早七点半咧，啲阿婶嚟咧，一开冷气咧，就开15度嘅，开最低嘅。佢话咧，如果唔系咧，八点半你哋上堂咧就唔够凉啦，咁样样吓。咁呢一个我哋可以用电动嘅。即係自動嘅方式去教咗佢啊嘛，預先咁啊，而家又有曬啲嘢啦。咁呢個就係時代進步啦，亦都係你唔急得嚟嘅，因為你而家即刻換曬所有啲嘢啦。譬如啲水喉而家未自動即係開水嘅，嗱呢啲喺要等下一次裝修嘅時候就有預算撥出嚟，咁咪做咯。 我覺得呢個好好啊，自動開水嗰個啦，你行開嘅時候佢就已經 係。 不過你頭先講呢個嘅話佢會即係自動會開關啦，即係你如果你靜止一段時間，咪好似我啲平板電腦啫嘛。其實你係你甚至我哋手机啦，我哋系啊，已经系好广泛可以流传做紧呢件事， 所以咧大家合作咧，一个心态嘅问题咧就可以就做咯。咁呢个你话你要政府咩谂咩法吓之类，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咁我一阵间又讲下，咁不如听下音乐先啦。 好啊， 呢首音乐咧同其他音乐好唔同噶，唔知点解我听想你听下你嘅感觉啊，系佢系特别浪漫啦，特别系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是一首电影主题曲嚟嘅，你听下。 继续交俾你啦，這个时候。 不过头先咧，我觉得我自己好叻噶。点解咧？头先我听住阿长哥吹呢个口琴嘅时候，佢冇讲嗰啲呢个系一个咩嘅电影主题曲啦。但系唔知点解咧，我对音乐唔系话真系咁认识嘅，不过我好中意听一下。咁但系咧，佢一呢一首音乐起嘅时候咧，我就一路听，哇！ 点解咁似时光倒流七十年嗰种感觉嘅咧？ 跟住长哥就开股啦。 系，原来真系时光倒流七十年呢套电影嘅主题曲嚟嘅。 主题曲啦， 跟住令我即系我喺一路听嘅时候咧，我就感觉到有海风啦，有好似有椰树啦， 有浪啦， 有一个好远嘅距离啦。咁我就话啦，我哋其实而家呢个年代咧，我哋好唔容许有呢一种嘅节奏啊。但我话我哋其实系咪应该翻翻转头？我哋要慢啲，要慢活翻咧？呢种感觉令人好平静，好舒适。 你想听嚟我系餐厅，因为餐厅成日播呢首歌嘅，咁啊成日有音乐啦，同埋我同我嘅同事咧就话嗱，我嗱买咗个数码钢琴咧，佢哋练呢首歌，成日都有练嘅咁样。咁我哋提倡慢活啊嘛， 真系 我餐厅欢迎人哋嚟发呆， 系 我真系需要发呆， 唔会赶住走。我琴日咧去食饭嘅时候咧，居然话我听，唔好意思啊，刘小姐， 差五分 钟啊，唔系我哋而家咧即系冇办法啦，真系好多人，我哋而家做紧两轮啦，咁我就谂我都。明白嘅，即系我哋都明白，因为生活真系好逼人啊嘛。所以头先阿长哥呢首音乐好喜爱啊。 咁啊，今晚俾长哥啦，讲下今日我哋呢个主题就系讲翻嗰个嘅即系后个会议。 系啦，嗱，讲啲残酷现实俾你听吓。我哋唔踢政府喐咧，政府唔会喐嘅。咁政府都唔敢喐，尤其是我而家呢种咁嘅政府咧吓，你做乜咧都系大家 都系俾人闹， 俾人闹，俾人插咁样吓。咁啊，如果我哋有全民有相当一致嘅睇法咧，大家都话要保卫郊野公园，咁佢都又多啲弹药去做嘢啦。呢一次咧，头先你问咗几次，就系话香港政府应承咗乜啊？其实系 next to nothing， 差唔多冇咯。系咁以讲下，就话我哋第日就系用少啲电啦，嗰只咯。 即系主要系针对两电佢哋嗰个 系咯。嗱，你话针对两电冇用噶。头先我讲嗰啲吓，大家一齐安度闸，唔好走晒啲冷气。嗰啲 其实有啲好少嘅做法嚟嘅。 就系悭咗好多冷气，譬如咁讲。好啦，嗱，头先我咪话七十五分同八九十分嘅分别啦。如果我哋真系想嗱，而家咁讲吓，个地球咧，从科学嘅角度嚟讲啦，就系继续咁落去咧，就揽住死噶啦，我哋人类揽住死噶啦，呢位财地都咁讲啦，你大家都听过啊，林超英亦都讲咗好多次啦，唔好信我啦，听佢哋系专家，佢哋有资格讲啦，就系、是、我哋系讲起一个数字噶，呢几晚点解拗足十几日呢，就係 2.0 同 1.5 嘅分别。 嗰、那个温度。 温度啦，就係、是、呢、就係、是、喺工业革命之前呢本来嗰个温度嘅。而家我哋就呢就希望呢係去到 2.0 呢就停咗喺嗰度啦，唔好再升上去啦、升上去就大灾难啦。 你一定要解释下乜嘢叫做 2.0 同埋咩叫 1.5, 咁你系咩嚟嘅呢， 摄氏。 形容緊乜嘢，系我哋气温啦定乜嘢。 我哋气温全球平均嘅气温呢、你话争半度争半度争好远㗎啦。啲珊瑚又会死晒，上面喜马拉雅山啲冰又融晒咁、样。喜马拉雅山啲冰一融晒呢，就我哋黄河长江同埋咩印度恒河嗰啲呢，啲水冚唪唥都会山洪暴发浸晒呀咁样。咁啊， 会泛滥都好紧要。 即系譬如咁讲吓，咁啊，同埋咧好多鱼死晒啊，好啊，好多啲小岛浸晒啊，咁样吓。咁咧个关键就系、是，如果我哋乜嘢都唔做咧，大约咧就唔知50年、100年之后咧，就会升到3.6度或以上。就咁咧，就如果我乜都唔做的话咧，咁就好快揽住死噶啦。即系5年、10年都冇得玩噶啦，我哋吓。咁咧，如果系一路降落去2.几咧，就可以玩耐啲。而家去到 2.0 度呢，大家一早答应咗是 2.0 的。答应住先啦，即是说我哋做好多嘢呢、就可以令佢停止喺 2.0 嗰度。 唔好再升上去，即係兩個升去兩度啫。 係啦，咁要大家做好多嘢啦，出好多錢啦。其實啲錢去邊先？就係話盡快撤換曬嗰啲用化石能源，即係燒煤、燒炭、燒石油嗰啲。北京上個禮拜咪好大劑嘅，就係因為佢就知死咯，就係因為燒咗太多煤啊嘛，佢啲煤又係低質素啊嘛，同埋就啲汽車油太犀利啊嘛。如果我哋改曬電動汽車，如果我哋改曬唔用石油是用风力的，用太阳能的那只，那就北京咪不用空气污染咯，咁结咯。 所以他们雾霾的天气几咁 严重。咁但是你而家要快啲去安装太阳能板啊、风力啊、咩水力啊、咩嗰啲发电啊，咁要好多钱噶嘛。咁美国而家都肯出钱啊，肯出翻啲钱啊，即系因为佢有民意去支持啊嘛。 因为民间其实佢哋自己都唔知几多次嘅， 系咯， 好极端天气影响到佢哋，啲屋又冧晒啊，人又死伤几多啊， 知惊啦。 系啊， 识啊，就 身受其害之后，佢就会知道。 就系、是、咯，吓咁咧，所以咧，但系咧，我一啲民间团体、绿色团体就话唔得， 2.0 都唔够好 ,1.5 就係、是、我哋应该增加。 即底线係咪 係底线咁样。1.5 呢就玩耐啲、但我个孙弟呢都可能会係。 仲有孙。 仲有个孙。咁样囉。咁但係而家就咬緊呢一度囉。所以呢佢签咗呢就话我哋应承咗 2.0 先咁就盡量再降低到接近 1.5 啦。即係尋日嘅个结论就係咁嘅。咁应承住先 ,2.0 都应承㗎咋。咁你信住个应承先啦。好啦嗱阿长哥就话呢如果要做 1.5 度呢我哋真係将来可以幸福啦将来可以咩做啲咩喇喎听住讲喇喎。第一样呢就係、是大家都有买手机啦係咪先。但你几耐换一次手机先三年五年。 我都可能 接近两年。 接近 两 年。好啦每一个手机呢就要征收壮年费。 壮年费。 点壮费。 OK 喎、我对呢、這个。 即係几多钱先 ?2000 度啦。 2000蚊咩呀港纸呀 港纸。 哇 以今日嘅计币值计算。 哇哇 即係话。 你呢个系你嘅提议嚟㗎。 唔系呀如果我要做到你要个政府做嘢嘛大家肯先我问你先。嗱即係话呢。 200啦好唔好 啊长哥。嗱我哋就咬呢条数啦。由200开始升到2000咁啦。即係话你个手机通常我手机4000蚊好嘛。咁即係加多2000即係6000。你买个 iPhone 唔知几多 ,5000 啦咁我要7000咁计。OK, 咁呢波鞋 ,1000 蚊一对。殓葬费 殓葬费 是啦 即係边个收啊呢、這个殓葬费 未就係交晒俾政府就交晒去做嘢囉。 咁点知你哋 点解要咁样做先讲下点解要将 就係、是、好啦点解要咁做啦、你听埋呢一句就係、是、长哥提过好多次㗎啦要征机场税。 嗯而家做班 航机升降呢就係、是、大约係1000万。 一次 喎而家好似係200万。你知唔知个飞机落一落同埋你个747啦升一升就係200万一次㗎。 我唔知道。 係啦个飞机每位乘客就要你用一次机场唔该俾50000蚊。 50000蚊一次机场。 而家係好似200-300。 係。 升到50000即係话呢下一次。 即 係 叫人唔好去囉。 下一次你如果去英国返嚟呢就係、是、个机票呢应该係28万到。 哇。 去玩台湾而家我哋咪去台湾2万玩嘅你睇。好啊80000蚊来回啦。 哇。 即係话呢我哋个目标一定要做到尽快做到。而家你知唔知每一日我哋赤角几多架飞机升降几多航班你知唔知先个数字係啱啱过咗1000所以要起第三条跑道。 每日1000。 每日1000。1000零呢而家下啦一定要盡快降到25至30班。仲头先个方法。最多25班咁就 1.5 啦或者1啦。嗱我係讲緊呢一类咁嘅嘢。 长哥係话咁样嘅做法先至能够系去到1啦或者 1.5 楼。 冇错即係我而家举几个例俾大家听。再举多个例我成日都话道路收费㗎啦我成日长哥讲就话你上架车想驶入旺角呢唔该俾8000蚊三个月一季。 哇 如果你去中环呢又要另外俾9000不过平啲不过2000到啦。 但我觉得呢如果我同阿长哥讨论呢件事哇周小祥老老实实啦咁你唔会呢一世你都做唔到㗎除非嗰啲人宁愿瓜老衬㗎咋可能係。 所以呢、這个就係民意囉呢个 讨论一下会唔会人 你而家俾我做环境局局长我想问大家我哋一起做乖仔啦做唔做先。 呢、這个我諗你第一行 好快乐 我觉得电话我觉得你电话都仲可以。讲紧话波鞋要1000蚊一个回收费啊，撞脸费，咁冇人肯做。 唔系乱噏噶，嗱，我哋系要咁嚟噶。 系咪有数？你系咪有数据支持嘅先？你讲话要几多少钱要点撞费？ 不过我都可以讨论下嗰个价钱。即个概念 OK， 长哥我成日都话你概念系 OK， 个价钱好未即 好极端啊， 系公道少少。 中间个极端啲嚟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我而家准备立高个三袖啊，同阿长哥讲价。 练过系嘛？ 系啊，同你练过啊，长哥。 政治就 系 咁噶啦， 吓吓吓。不过长哥即系头先讲嘅呢啲价钱咧，当然可能吓窒咗一啲嘅听众。 啲听众第一时间就你唔好玩啦、 啊。你觉得真系得咩？长哥咁， 而家咪全世界政府开始实行紧噶啦。嗱，美国啦，新加坡尤其是啦，吓唔好讲不丹嗰啲啦，一路系三几年前我哋讲呢啲嘢，天方夜谭吓、人哋已经开始咗做，唔使讲边样。 上啦，道路收费讲咗廿几卅年啦， 喺香港系 千万个反对啦，而家咪喐咯，啊，即系由少开始啦。 但我哋都但我哋都冇做到噶， 系喐住倾紧嘅， 倾紧啦， 倾紧。 但系我觉得咧，呢个问啊，喺香港呢个地方咁嘅特区政府嗰个即系管治嘅威信啦，同我哋而家喺个民间上面嗰种嘅冲击力量啦，好难达成得到。 咁啊，同埋因为系两极化咧，嗱一系就帮黄色，系帮蓝色咁样吓，即系将呢啲咁样去咁样嘅政治化，系真系更加难做。 所以如果政府想做，甚至乎你啲环保团体出嚟举晒牌都好啦，咁可能你哋到最后咧就俾人冲击系你哋都 系咯，又将你哋标签啊咩啊咁吓，又话 帮政府啊， 系咯好啦，嗱讲翻另外一样咧，长哥提过好多次噶啦，继续讲埋呢几样啦吓。譬如我成日都话要征收报纸税啦，纸张税，即系咩意思咧？嗱，学台湾报禁咁样，你唔知咧，蒋经国时期咧吓，台湾啊就有报禁嘅。咁我哋台湾觉得好需要嘅。嗱，每一张报纸只准出八大页，八张纸，八大页啊，即系四几多张纸啊？两 四纸啦，系咪啊？ 两纸咋？ 两八大页，一二三四咯， 四一张纸咪四页咯。咁样纸咪八页咯，系咪系咁多？ 系前后 所有报纸，由于政治嘅原因，都系咁样。啊，你嗰个后果系咩咧？啲字好细啦，啲小广告就是、超小广告啦，咁样啦吓。咁系真系唔系而家唔系讲古仔，系历史系咁样噶。嗱，香港都要咁，全世界都要咁做，得啊！你整多几张。打就逐张收费，即系话咧，你而家一张报纸都有九啊六页啦。 有九啊六页。 有你而家去买就闲闲地，佢有几沓 咁。唔关之我哋咁厚咯，每一次星期一翻到嚟咧，一个礼拜报纸咧成只车仔咁要车出嚟。 就逐张计两毫纸，即系话咧，净系买嗰九啊六叫折纸咧，净系纸张费都十一蚊。譬如咁讲啊，咁你买几多你嘅事啊吓，你可以免费派咯，免费派报纸唔紧要，十一蚊纸张费。 你呢个成本听落去今次都合理啲，都是11元而已成本。 但是问题就是说有哪个人愿意给11元去买一份报纸、 有阻吓性。 那你有一个打击了这个报纸的营运。 是的，免费派那些他出不出到11元一份去派给人。即是这个感觉啦，杂志又是啦，即是譬如现在就是这样讲啦，就是讲起胶袋那些人家禁鬼晒啦，又爱尔兰啦，不知有美国有些州开始禁啦，意大利有些地方开始禁啦。那么讲得来呢，就你现在就是的啦这些。 不过但我想同你讲，全部喺呢啲位里边，我觉得香港又唔系真系太差噶啫。点解咧？譬如我哋自己都习惯咗啦，即系譬如话会系攞自己嘅环保袋，即使我哋去到第二个地方，我自己都会啦。我譬如好简单，日本咁，佢哋觉得好即系最好奇怪，又唔使胶袋，佢哋 pack 好多张，譬如佢话帮你买少少嘢，咁佢俾一个袋你，跟住再俾个胶袋你。咁但系呢啲地方都好发达噶，但系佢哋其实都冇香港咁劲噶，嗰种意识吓，即系用胶袋嗰种嘅意识啊。 系啊，但系 我觉得香港几叻噶啦。喺呢个部分， 但香港有一啲又系衰过人好多嘅咧，全世界冇嗰个地方系派咁多纸巾噶，你买报纸派纸巾边度有啦？你讲我听下，边个地方你可以除咗香港之外，买张报纸会派沓纸巾俾你？ 呢个招数真系唔知点解慢慢流传落嚟 吓。咁而家好似都开始冇咁 收敛啲，冇咁多 啦。 因为你包埋翻纸巾，你要攞胶袋装报纸啊嘛。 系咯，嗱，有胶袋装报纸呢样，而家都少咗啦。 一交代税积噶啦，应该系 交代税咯。 咁系进步啦。嗱，仲有啦，长哥提过噶啦，就系所有嘅嗰啲大钢管咧，彩色钢管咧吓，就只准系三层楼咁高，四楼以上唔准装钢管，即系嗰啲个啲招牌啊， 霓虹灯啊， 霓虹灯嗰啲。 光污染真系好严重。 嗱呢一啲啦，咁或者你喺度征税咯。一支灯啊， 即系用钱嚟 用钱 碾死碾死佢哋， 咪就系预禁于征咯。 呢个我觉得合理。 系啦，嗱，好啊，电费水费啦，就要增20倍，即系话咧，而家平均一家人咧，嗱，你屋企有几多钱电费啦？譬如三四个人一家人，咪200-300蚊啱唔啱？ 系啊，唔开冷气嘅时候咯，即夏天嘅。 咁啊要就加20倍啦，就即系9000蚊到吓。咁就水费咧，加加都800-1000噶啦。嗱，咁又大家斗悭啦。咁你话 暴动噶啦呢啲会。 嗱，咁我哋咪用好补贴嘅制度咯。嗱，譬如领综援嘅，我哋补几多？屋企就有老人家又补几多？嗱，一路嗱，你澳门咧，咪每人派6000蚊嘅，系咪嗰只啦？香港而家都有条件去派下钱嘅，不过唔系咁派，就系再要联中补贴啦。嗱，仲有咧就系。所有交通工具 即是话电车、巴士、地铁全部$2。 嗯， 任何人搭到$2。如果是老人家同埋学生呢就免费。 嗯， 或者$5。 嗯， 象征式。 咁、政府做返补贴啦，呢个 全部。全部政府做补贴。呢一啲呢就係、变咗係揸车嘅人少好多囉。 嗯， 一方面就係禁，一方面呢就係优惠，用用呢一个逆向歧视我哋叫做下。咁去优惠啦。再举一个例，就係、我哋唔好禁人哋食牛扒啦。 嗯， 但係我哋可以优惠嘅健康嘅餐馆㗎嘛。譬如所有数字店，只要你唔卖肉呢就免收入息税、利得税。搵十世唔使交税。嗱、譬如所有嘅铺头嗰啲超市，你只要唔卖肉呢，唔卖海鲜嗰啲呢，就係唔使交咩利得税、或者係交30%。用呢一啲囉，規定所有嘅新起嘅商場一定要留返幾多30%嘅鋪位俾啲對環境最友善嘅鋪頭，係用超低租咁樣，係其啲租又加咗去其他嗰啲身上，即係用呢一啲咁嘅 price differentiation。 咁呢個淨係一個佢哋有好多訴訟會就咁樣而發生，就係歧視條例，但係而家目前冇一條歧視條例。 而家就係要歧視，正正就係要歧視。我哋就是你在度破坏嘢，点解唔歧视你啫？咁嘛。 呢个有全民共识就好。你 就係啦，你讲咗啦，就係要全民共识啦、我哋冇呢个共识嘛。如果大家有呢个共识，政府咪去马囉、我哋要讲多几次，啲、人就有多少少共识。 佢人嘅大家嘅共识係只係暂时维持于12月点解仲係咁暖嘅咁。但未时睇到嗰个阶段嘅。 慢慢地讲得嚟就啱㗎啦，成日都话你睇下啦，巴黎试过就是突然间空气污染啦，佢做咩啊？就是话所有车免费，所有公共交通免费，免费呢个周末嗰只。咁我谂北京应该行呢步啦，就快啲象征式冚烂免晒佢，咁啲人咪唔揸车出街咯，就好过而家你话要单双日先准揸车啊咁样，就用呢啲方法嘛。嗱，你话北京或者巴黎都冇我哋个库房咁水浸啊，我哋系有条件去全民$2就坐地铁噶，即系佢咁啫嘛。 即系长哥讲嘅呢个补贴，譬如你话成日都好多人都话点解澳门派钱，香港又唔派。系啫，咁派錢可以有其他方法去做 嘅。就係頭先我講， 即係我覺得呢個會幾舒服㗎。即係如果做落去，話補貼落去，做落啲$2嘅小巴， 係咯， 電車嚇啲公共交通工具，即係你都唔好話係咪日日先啦。即係如果你話成人嚟講，可能星期五啊、星期四啊、星期幾都好啦。 就係咯。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咦幾好喎，我都一定會選擇 嘅。唔係，我喺度諗咧，其實好多嘢都係逼出嚟嘅。我記得嗰陣時 係咯， 係有啲係逼出嚟嘅，即係譬如話喺佔中嘅時候，中環咪近乎癱瘓嘅好多嘅交通要道，咁啲人就話哇，原來可以個清空氣咁清新。跟住咧，即係我哋好快啦，就係生活就好似好如常。同埋我最近咧見人咧，即係好得意。我唔知啊，呢個我講遠少少啊。我覺得我哋咧開始咧好少用自己對。咁我呢几日见到好多人呢踩住一个平板，跟住好似有一个转动 风火轮， 係跟住风火轮嗬，佢哋就喺街度行啦咁样。咁我就諗，当然啦，佢可能係就由 A 点去到 B 点，咁代替到公交工具 ,ok, fine, 但我觉得更加多人呢就由 A 点去到 B 点嘅时候，嗰个距离好近，佢连脚都唔想行，佢就用呢个风火轮就去到嗰个地方咁样。咁所以我就话，即係头先你讲嗰样嘢呢，可能係因为我哋冇呢个逼冇逼到我哋会咁样做，而家你讲紧就系有啲好迫切嘅性嘢，系咪能够大家有个全民嘅共识去觉得呢种迫切嘅感觉咯？ 但系亦都有另外两个因素咯。第一个就系、我哋有冇呢种文化先？大家都觉得好潮流咧，而家用你嗰种咩踏板咩嗰啲嘅，好抵有用啊有用，咁大家一齐买，咁呢个系风气嚟噶嘛？即系个群众嘅压力啦，贫辈压力啦。另外一样就系、我哋而家啲路系非常之唔系行人友善噶嘛，我哋系就晒啲车噶嘛。你就用呢个板用隻脚去行系超唔方便㗎嘛。咁所以香港呢方面好落后嘅。嗱，第一件事就开放行人专区啦。即係话最近 啲车先。 讲下又做到㗎啦。中环有一段电车路呢就嚟就唔准车入㗎啦。你都听过啦。有几个街口咁样。由嗰度开始铺晒草皮囉。俾人用你嗰啲咩碌碌啊咩咁样去行。 或者单车啦。 单车囉。 我好想佢哋用脚去行。 用脚 去行。就係囉。即係又系政策嘅问题囉。 大家有做少咗共识。 单车路亦都系啦，亦都冇乜特别多嘅单车路咁，就有时可能你喺个街道度踩单车，分钟就俾人 boot 到爆嘅。 系咯， 咁真系，唉。 但系我觉得 boot 到爆有其他原因，就系嗰啲人咧，即系左摇右摆个单车，都系要负责任嘅。 冇错，冇错，好啊，嗱，到圣诞啦，不如我又提早啦，下个礼拜就系咯，讲出嚟。 系啊，下礼拜五就正系净系廿五 日。系啦，咁而家我哋又加啲圣诞气氛啦。嗱，有一首圣诞音乐咧。Carol 呢係同其他係好唔同㗎，就係、是、有啲歷史嘅背景嘅。咁係原来呢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呢突然间呢就造就咗呢首圣诞歌呢係好流行㗎。你估点解呢？佢哋係要嚟劳军。咁即係咩意思呢？好似圣诞嘅时候呢，喺即係打緊仗嘅时候呢，就係佢哋派啲歌星啊明星啊咁样呢，就去到战场嗰度呢，就唱俾嗰啲士兵听，等佢哋有即係思乡嘅情怀咁样，同埋更加努力去打仗咁。咁呢首呢就大家一起听下，可能你唔知道呢个背景啦，不过我諗你都鍾意呢个旋律嘅。 哥啦，今日呢一个嘅题目咧，咁啊讲到呢一个嘅气候会议啦吓，当中我哋要讲到一个方面就系共识，究竟点样先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咧？你谂下啲元首而家达成咗，叫做达成咗个共识啦，咁但系我哋坊间或者我哋同政府之间咧，咁亦都系需要个共识，正如长哥头先所讲，一个民意啦吓，民心所向，先至能够系压迫政府有啲嘅即系措施或者政策上嘅转变咁。长哥你点睇嘅咧？其实呢度 系啊，元首做唔到嘢嘅。 有咩人就有啲咩政府有咩政策， 就系咯吓。最经典嘅例子咧，就系奥巴马。奥巴马未喺六年前、七年前上台啦，系嘛？咁咧第一件事佢做乜咧？就话奥太咧就话：，我哋都种翻啲嘢喺后花园咯。咁我请客嘅时候咧，都系有啲我亲手种嘅菜请人食啦。嗱，咁好正路啦，系咪？咁啊，梗系话：，我系种有机嘅嘢。佢种咩咧？其实就唔系真系种菜啊，系种嗰啲香草啊，喺薄荷嗰啲咁啊，迷迭香。香啊，嗰啲咁嘅嘢啦，点知佢系不被允许种？ 美國總統是全世界最 most powerful man in the world， 他們說、最、最大的權力的了，他的老婆想種幾棵有機菜都不行、 為什麼不讓他 種、為什麼不讓他種呢？是誰不讓他種呢？ 農民、 Yes and no， 唔系啊，系、原来咧佢嘅即系adviser， 佢嘅顾问咧、政治顾问话俾佢听咧，嗱、呢个系唔做做唔做 政治 做唔过噶，点 解咧？ 点解咧？全美国有机界咧，只系占生产嘅唔止4%，仲有96%咧就系反对你哋提倡有机嘅。 咁所以咪农民咯，即系都系农民利益嚟噶嘛，即系传统农。 所以咪 话 嘢成到啦。 美国农民嘅意义咧就我哋唔同噶吓。嗱、美国嗱，美国以前有一个总统咧，啊最近又系有新闻噶，啊又讲下啊 Jimmy Carter， 系、 Carter 最近咧就 系 患咗癌症，佢最近出翻嚟就 话 癌症冇咗啦，咁样有人话佢系。美国近代最冇鬼用嘅总统，佢好好心嘅呢、這个人，就好似董伯伯咁啊，好鬼好心嘅。佢自己系牧师嚟嘅，咁、佢，我觉得佢咧做人系冇得顶嘅，真系好好嘅。不过咧，佢唔识做总统啦，咁讲啦吓。我一提起佢咧，佢做总统嘅时候咧，一做咗总统咧，人访问佢，佢话咧 ，I am a farmer。咁样嗱呢句话咧做翻译就好难译嘅，知唔知啊？咁你话我系做农夫咯，我系务农啦，系咪？但系你知唔知啊？中国人做农民啊，同埋美国做 farmer 系渣天共地噶。佢讲 farmer 意思就系佢自己系做老细， 系做农业嘅， 做农业嘅，即系佢开咗一档农场嘅，叫 I'm a farmer。所以咧就我哋又唔系讲紧嗰啲喺田里边喺度掘紧嘢嗰啲农民，等于讲农民我就讲嗰啲，佢嗰啲。就是農場老細， 或者我們說對農業的衝擊，農業界方面 他們惡到不得了的、惡到真的現在不是搞基因改造，全部他們惡曬、他們那些 lobbying、那些遊說集團，他們用億萬金元去遊說，所以美國、為什麼搞這麼多改造基因呢、就是他們、說回這裡、就是我就說呢，連美國總統自己種破菜吃 都不得、 如果他低調啲 OK， 但系点解咁高调有啲目的噶嘛？ 系咯， 系咯。但系呢个目的就冇办法达得到。 其实佢都唔系有目的，佢唔觉意讲下话咧。我都有几间好啦，嗰只啦，咁就衰咗啊！即系咁啦。嗱，即系而家个问题就系、我要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先。大家其实唔知噶。嗱，头先我开头嘅时候个古仔咧，未话嗰几棵菜咯。嗰棵菜系乜咧？就系、几样嘢。第一咧，而家边个诈骗？我要知道呢样嘢先。吓，唔系总统啊！你叫我坐习近平个位咧，我都做唔到嘢。佢都系俾人摆上去嘅，美国总统系俾人摆上去噶。嗱，即系我哋做传媒梗系明啦呢样吓，好多人都唔明噶。咁啊，即系点咧？而家经济势力系人，而家系全世界系佢哋揸 fit 嘅。咁嗰啲集团系好恶噶。咁啊，呢啲集团系咩咧？嗱，香港我哋就话地产霸权啦，但系以全球嚟讲咧。我估计系排第四嘅啫，仲有几个业界咧系恶死腾腾咧，系佢哋话晒事噶。第一个点解而家中东搞成咁咧，就系军火界，佢哋有大把二手嘅武器要拎去市，要去烧，又有啲未来嘅武器要拎去市，所以咧就永远有佢哋咁恶咧，就永远都有仗打嘅。明啦， 明白，因为佢制造战争，佢先有客源。 第二个就系石油。又系佢哋恶到不得了，所以而家我哋咩再生能源啊嗰啲电动车啊，110年前已经个科技成熟噶啦，吓点解搞住100年，而家都未即系开始普及，就系咁咯。第三个恶死嘅咧，可能你估唔到咧，就头先你提到啦，畜牧业同埋农业 系。 仲有咧就可能第三 A 咧吓，就系制药业啊，然后第四先轮到地产，我估计。咁啊，长江唔 呢个唔科学化嘅，呢个系一个 共识，大致上都有共识噶， 个人分析 其实好鬼难计嘅呢啲 系 咁咯。 但我听到好日常生活啊嘛，譬如你讲药嘅，农业嘅。呢啲全部都系好日常生活嘅事情嘅一部分。 我哋唔知道佢哋咁恶噶，系佢哋揸 fit 噶。 咪就系因为你日常生活咯，所以先至。 所以我哋要针对佢哋咯吓，去大家要明白，我哋而家个人民公敌。就是佢哋，唔好意思吓，香港我哋话人民公敌就系嗰啲咩地产嘅集团咁啦，好啦，第二啦。 个问题呢亦都系同一个问题嚟㗎，就系、是、资源分配不平均。嗯、即系最近嘅统计呢，譬如呢一个美国人破坏地球呢就等于三个中国人。以前有六个，而家中国我哋升一级啦，衰咗啦，就三个。等于十个印度人、 嗯、 等于四十个非洲人。 嗯、 即系咁，而家世界上太多想学美国人咁深入嘅人、 嗯。 而人均嚟讲呢最大罪嘅呢就系美国同澳洲。可能澳洲人仲先仲劲过美国人， 嗯、 但系因为澳洲人口同美国咧就系相差好多， 差好远， 所以咧所以破坏地球咧系美国成日都系美国唔肯喐，美国、嗯、美国政我谂总统好都几好心噶，我相信奥巴马系好好心想喐噶，但系佢唔喐得啊嘛，佢俾人链住噶嘛，即系咁，我哋明白呢样嘅先，就系而家佢哋咪成日话1% 同99% 咯吓，1% 嘅人链晒大部分嘅财富，其他 99% 嘅人咁样，嗱，所以我哋而家呢位新嘅教宗咧吓，都想喺呢方面喐下嘢啦，佢又出下声啊咁啦，好啦，嗱，睇下佢啦，嗱，讲下教宗就讲啦，岔开嚟讲吓，睇下佢做唔做呢啲嘢啦。佢系而家全世界有2亿嘅天主教徒，即系听佢话噶，听佢使噶吓，咁佢做咗几多嘢啦？如果佢做咗几多嘢，佢有冇命做先？分分钟佢会被人暗杀噶、 嗯，你讲嗰个命系真系唔系因为佢廉耻高而 命喎吓， 揾条命去搏。 嗱、记唔记得前四任嘅教宗咧，系做咗33日咋、 嗯， 就系、是、死得不明不白，系、教廷都唔准人剖尸，唔准去调查。咁我哋而家都仲估紧点解嗰位教宗又望保禄一世。会做咗33日就系死得咁离奇嘅咧，咁样、啊，所以吓你话 有权力嘅人，如果又要有承担，真系件唔容易嘅事，随时条命仔都会冇埋，系嘛？ 究竟点搞咧？一阵翻嚟问下你，长哥既然咁危险啦，咁你会唔会继续？ 佢都仲喺度，佢冇俾人暗杀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 咁啊一路以嚟，我哋个主题都系围绕住呢一个气候峰会啊，巴黎气候峰会啱啱、就闭幕咗。咁大家讲睇到好多电视机讲嘅一啲嘅，即系咁多国家嘅元首达成嘅共识咁。当然我自己睇完呢新闻之后，都喺度谂，究竟做唔做到咧？系唔系得把口咧？咁咁，但系除咗呢元首，当然好重要啦吓，佢系代表住唔同嘅国家，亦都代表住唔同嘅即系佢哋国家嘅人民噶嘛。但系我哋自己都喺度谂，我自身方面又做唔做到咧？譬如长哥今日抛咗我好多一啲位，就系8000蚊去台湾啦。呢个两万蚊，波鞋殓葬费1000蚊啦，手机殓葬费2000蚊啦，咁呢啲位。但系当然我嗰刻就真系硬系觉得，哇，好肉痛喎、啊！2000蚊换部电话咁唔得，咁但系都我觉得刘远芬都讲得啱嘅。如果呢个钱咧唔高嘅话咧，冇呢一个阻吓力，冇用嘅，即系都系其实佢头先喺咪后讲咗个例子，我都觉得好啱。我哋话有冇淡季去旅行啊？扎房淡季系3700嘅，呢一个嘅旺季咧，即系而家开始去咧。就8000-9000。 我长哥佢一定啱啱做完资料搜集，因为佢准备放假，所以佢咪唔去咯。而家 喺度呢个哇8000-9000摆低先， 但怪佢冇地方去啦呢个 peak season。 但系咁我即系呢一个嘅旺季，我就摆低张纸啫。但系呢啲团咧系爆晒嘅， 系 一样有好多人系能够俾得起呢个钱， 经济能力负担到，愿意去。 嗱，你又谂到有咩好啲嘅办法去将头先我讲嘅1000嘅价次讲到25架次先？一系就禁咗佢咯，边啲人先准搭？ 你讲紧啲飞机， 飞机嘛系啦，我哋机场啊，嗱，头先我提出嗰个办法咯，咁你话要有超级富豪先有机会， 咁我咪好歧视咯呢、 這 个， 咁呢个世界我哋唔系咁公平啊嘛，你话歧视，你估你俾得咁多钱去又好快乐咩？穷人都可以有好多更加快乐，所以我就要改呢个观念啦。嗱，呢个问题咧，治标治本啊嘛，而家我讲治标啊嘛，呢啲系标啊嘛，本系咩咧？就头先我讲嗰样啦，一方面就系我哋成个文化制度嘅问题啦，经济制度嘅问题，已经讲咗啦，政治制度嘅问题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文化啦。消费主义啊嘛，大概好似我哋好似有一个共识就系话咧，有钱去扎房啊，或者去远啲咧吓，咁啊就系等于咧就系快乐，等于幸福，等于满足，系咪先？ 系 喺个问题就喺嗰度啊嘛。点解我哋要造成到一个从来未人类未有一个社区系？哎呀，我唔放假唔得噶，年年都要出去松下啦，系咪先？嗱，呢个系现实，系现实。 点解呢个现实会出现呢？我哋点解透不过气呢？我哋点解要去外面散心？ 因为喺香港嘅时候呢，无论点好似黄宇同下个礼拜放假，佢都要返工。佢唔喺香港咪唔使返工 啦。你唔好带手机，带埋手机去又咪返紧工。即係嗰隻你明啦。即係我讲嘅就係、是、喂，以前唔系咁㗎喎。一百年前冇人咁諗。 根本系傻咗㗎。 傻咗。傻咗。我哋变态咗。 我哋变态咗。 咁佢都话做过啲实验就係话。真係老鼠呢，你想象下有48隻老鼠，你搵佢喺间房嗰度，咁啦喂夠佢，咁有溫度又好咩都啦，咁啦佢哋都勉勉强强生活到嘅、你將个房嘅面积本来400尺变咗200尺，再变100尺，再变50尺，50尺嘅间房里就400隻老鼠呢，佢哋一定癫㗎、一定癫㗎。就是咁囉。 就好似我哋而家咁囉。 我哋而家就係咁囉，就係外國都越嚟越癲㗎啦。即係個問題喺嗰度㗎嘛。點解我哋會消費主義呢、就會點解我哋覺得、我哋要食去自助餐啦、又要去下遊輪嗰度去坐下、又要去下呢度去下嗰度㗎。 要搵返啲搵唔到一個另外快樂嘅方法。 就係、啦，就係呢個問題嗰度。點解唔可以打坐呢即係。 好 正。打坐快樂囉，唔使錢。點解唔做手療呢？按摩咧， 头先我哋啱啱讲开，我哋喺闲话，即系休息嘅时候，佢先讲话，圣诞咩好做？我好多嘢好做啊，做得好快乐，排毒咯。我哋咁样睇嘅时候，听到就觉得变态嘅，但系可能系我哋先变态。 我嗰团咪爆咗咯，啲人跟我去深圳排毒嘛。咁即系越嚟越多人系咁样，香港未将来会有乜嘢排毒中心啦。咁啊，点解啲人而家俾咁鬼贵去泰国排毒啫？去印尼咩巴厘岛排毒啫、香港应该有啦，早应该做呢啲啦，咁啊咁啊大家要 holiday at home 嘛，我哋嘅郊野公园咁鬼靓，点解唔行？点解要飞咁远呢？另外一个方法令到我哋即係机场升降价钱马上减少嘅呢、就係飞机安全问题。将来呢多谢啲恐怖分子啦，可以所谓就冇人敢打飞机，或者将来呢就有啲飞机由于好多嘅原因、就非常不安全嘅。只有呢个办法。 呢个系好邪恶嘅谂法嚟嘅。 我哋希望 唔希望佢出现呢个部分。 咪系咯，但系但系更会出现嘅现实咧，就系将来啲汽油会好贵。即系机票一定好贵。而家呢啲平汽油嘅时代已经过咗去啦，冇啦咁咁咯。 其实亦都系跌翻转啫嘛，飞机亦都要有噶嘛，燃油费咁你边咁你有先有飞噶。咁但系另一方面去讲就系你啲油越嚟越少嘅时候。咁其实你唔需要特别额外话佢要加钱噶，系咪先？即系唔需要话我收你8000蚊你先走咁，唔需要啦。到个燃油费都好贵嘅时候，其实大家就会强 不过我自己觉得真系一个社会嘅坏现象，就系我哋生活嘅压力好大，可能。离开咗呢个地方咧，佢会觉得比较揾到一个平静嘅环境。当然你话啊，其实郊野公园点解你唔去行下山啊？点解你点点？可能佢仍然都会觉得我去到周围嘅时候都系好多人搭过啲公共交通工具啦。咁所以我自己有时都会去到唔同嘅地方，咁同当地人倾下偈咧。其实佢哋好少有机会去第二啲地方游历。真系嘅，佢哋会觉得点解要去第二个地方呢？譬如喺西班牙，我去到由呢个岛去到第二个岛，都好多嘢睇啊，咁样。可能香港又有一个好细嘅环境， 系咯。 我哋好想离开呢个地方，咁细嘅空间，想去嗰个大啲空间，或者你推而广之就可能会讲就系、是，咁你可以唔住喺呢个地方啊，你可以选择一个大啲嘅地方啦、尤其是即系你如果你嗰个经济能力容许咗之后、你又计多条数，可能你会咁样谂，呢个容易啲咯，即系将来退咗休就可以啦，咁样咯。 嗱，你好容易嘅，做一个统计。以前我好震惊噶，去到英国咧，你问一下英国人吓，你有几多个有护照噶？佢哋冇护照噶，佢从来唔出国噶。 好少人出国， 好少人出国。英国系美国更加少啊，原来。美国人出国嘅比例系极少噶。你话美国大啲吓， 周围可以揸住车就去得到咯。 但系佢哋冇兴趣，唔系真系有兴趣周围走噶。有兴趣嗰啲咧，一系就系嗰啲所谓嬉皮士啊， 或者年轻啲啦， 年轻一系就好老鬼老嘅。退咗休，即系咁 百无聊赖，周围去下 就系咁。其他一般人好少好似我哋咁样，得闲又去下日本，又一间又去下泰国咁咯。 但我自己身处喺香港，我真系好明白点解我哋会咁 样。明， 因为我哋就系嗰间长哥所讲嘅五十尺嘅房仔，我哋就嗰400尺嘅老鼠， 运咗几只老鼠喺嗰度，咁咯。 咁好悲哀啲，咁点算啊？俊哥， 咁唔使噶，将来一定会改嘅呢啲，因为如果唔系我哋癫晒，我哋会死鬼晒吓，同埋个城市咧污染到冇人发生存噶，一定会系城市会打散晒，即系话咧大家都下乡啊，我哋个个都系会争住离开城市，逃离城市，将来嘅生活，尤其是有因为有科技通讯。啊！科技發展咧，我哋根本就唔使翻工，根本就唔使冧曬喺 公司， 喺中環啊呢啲咁嘅地方，咁咪得咯嚇。香港就問啲，但係其他地方係可以做到 嘅。但係中環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嚟嘅、星期六日咧，佢又好平靜嘅。 同意。 星期一陣間佢癲咗喺度打仗，好，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地方。所以如果你講，我覺得如果講住，可能星即係中環都係一個好地方嚟㗎。 我諗好多人同意你㗎。 真㗎。 係啊，中環就好有特色咁啊，就真嘅。咁不過而家咧，時代一路變㗎啦，好多嘢講下講下咧嚇，撳下呢樣，一間又佢哋又諗到啲新嘅辦法。仲有好多新科技会出现嘅，咁我哋唔系一定要靠科技去打救我哋，但系咧科技有晒喺度嘅，只要我落单就得噶啦。吓，你话要有新能源，而家咧好多嘅朋友咧，我真系识得有啲朋友咧就话争少少咧。我研究到一样嘢啦，就可以，譬如用水嚟到去发电，用水嚟到去推动架汽车，用水啫，或者用氢气啫，或者用空气啫，争啲咁多就系洗洗袋就系免费能源噶啦，咁样吓。咁我都问过能源专家噶，能源专家就比较保守啲，就话系真嘅，个个都争啲，但系呢一只个个争啲争几多咧？咁吓，但系真系唔排除咧吓，即系就将来会改变咯。 点样话系用水嚟发电？ 而家系做到噶，不过暂时 水力发电你讲嘅系 就咁搵啲水就可以将佢因为将佢啲细胞 原 啲原 子分子 转变啊咁样啦，就可以变成动能噶啦。咁样吓，咁啊将来咪唔使用石油咯，太阳能都嫌佢烦。嗰只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歷史呢，而家回應返開頭法國嗰個部長外交部長講嗰句話，我覺得係真嘅呢，大家要信奇蹟啦，即係奇蹟係出現㗎，奇蹟就係大家去努力呢，你唔知點解個世界就轉咗，係我哋而家諗唔到嘅方法嚟。長哥成日都用呢個例子呢，就係鼓舞大家，我都話囉，在柏林围墙冧之前的三四日，全世界咁多人咁有经验，咁多专业，冇人预测到呢个东西对峙嘅嗰个两个 block 嘅两个大集团会冧咗，会冇咗个东欧，冇咗个苏联噶，即系大家冇可能测到，就系话东西德会咁样而家咁健康地变成一个国家，仲有一个东德人做咗而家东德嘅总理，仲啱啱选埋of the year， 即系风云人物，即系咁嘅样咯，系我哋估唔到嘅，就喺我哋眼前发生啦。 咁所以头先阿徐哥讲，即系你做咁多年有关呢一个嘅推动呢一个所谓绿色生活啦，吓，咁啊，你对佢。虽然你成日都俾人闹啦，咁但系你都系抱住一个乐观嘅态度。 成日都话咯，即系话 pessimism is not an option， 即系话咧，我哋系冇资格悲观噶，悲观就死梗噶啦，悲观就唔使做人。 头先我哋讲少咁讲咯，我哋就话，因为好彩你系讲嘅啫，如果唔系俾人已经暗杀咗好耐 啦。好多人都系咁讲啊！如果我喺东京搞啲咁嘅嘢，如果我喺 New York 咧横四街头 N 次啦，我啲朋友咪系咁咯，一个一个啦。譬如自然疗法医生啦，你知唔知啊？而家每一个月都至少一个两个系离奇失踪啊，离奇死亡啊，咁样啊，我哋开亲会都要默哀噶。真系佢哋做好事嘅，佢哋做啲正正经经嘅嘢去医好人啫。咁正气嘅嘢都系不容于世。 你讲喺香港啊？ 喺美国，美国加拿大， 喺香港就好。同埋，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概念嚟嘅。个概念系咩咧？对于香港人嚟讲咧，自然疗法啦，即系一个好新嘅概念。虽然喺外地咧已经系实行咗好耐，但香港都系好新。 系咯。 咁所以我吓得我，如果你话嚟香港每日都有，每一次开会都有一至两个自然疗法嘅医生失踪。但喺美国方面，咁点解你法会话啦？佢咁多年即系呢一个嘅自然疗法推出咗， 佢做到嘢啊嘛，佢喐到嗰啲集团嘛，喐到个制药 利益 嘅利益啊嘛。香港就锁埋都得，唔知二三十个自然疗法医生，咁啊冇人知佢系边个，咁啊梗系冇，梗系安全啦。 同埋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有更加多人喺香港呢个地方浑水摸鱼咯，所以令到 真正嘅自然療法冇辦法係能夠出得到，呢個都係另一個可惜嘅部分嚟噶嚇。咁啊，阿長哥啊，你喺呢一個嘅即係有關呢個氣候高峰會方面咧，嗰個反思啊、回應啊，帶動我哋嘅討論都差唔多係咪？ 差唔多啦， 係應該翻嚟，你係咪教做蛋糕啊？ 好啊，好啊，大家一齊又傾下啊，聖誕節點樣做蛋糕？ 你唔講再聖誕呢個排毒啦，真係可以食下嘢，食下蛋糕啊！ 想了解聖誕點樣排毒啊？ 食完蛋糕先排毒。 原来生活好快乐。 幸福厨房。 剛才我就話啦，我聽到呢一個宣傳聲，但我就話長哥你一定好唔鍾意聖誕節㗎啦，因為呢啲咁消費性嘅節日，又話邊度咩食下啲自助餐啊，邊度飲飲食食㗎咁。長哥就話唔係喎，你都可以自己食自己整嘢食㗎，有自己嘅聖誕節㗎喎。 有㗎，我都做平安夜大餐㗎，有搞晚會呀咁啊。嗱，今日點解會諗起做蛋糕呢？就因為尋日做咗一個，因為尋日做咗一個呢，就有一個慈善團體啦，咁佢哋周年會慶啦，咁我去賀佢哋，咁我做嘉賓。我啊，帶我帶個蛋糕嚟，我自己做啦咁樣啊，又得喎，佢哋好鍾意喎咁啊，做一個好簡單嘅，我哋個個都識做嘅，但係又啲人就好歡迎嘅。嗱，封建遊人嚇，你可以做就落好重本，又可以係好慳錢都得嘅。做出嚟個樣咧，你想象下，大約係好似你平時買二三百蚊嗰啲八寸嘅嗰啲蛋糕嘛，一兩磅嘅， 磅半到啦， 磅半到啦咁嚇。咁啊點做咧？其實係好簡單，好簡單。嗱，一個蛋糕嘅成本啊，我而家做咗老闆就識計啦，係兩方面嘅，一方面係材料啦。嗱，我可以買，譬如咧，我用腰果啦，我可以買好平嘅腰果，可以買好貴嘅腰果，係我用椰子油可以買啲好平嘅椰子油，好貴椰子油，即係咁樣啦，個成本嗰度喺嗰度啦。第二咧就係人工啦，有啲蛋糕我哋做咧要一個人做三四個鐘頭，哇，嗰度成本不得了。咁你叫長哥喺度磨三個鐘頭同佢做個蛋糕咧，就係咁先啦。 個成本就好高啦， 係個咁啊，成本就相對嘅。如果我唔係做老闆，我自己喺屋企做咧，請客咧，我又覺得三個鐘頭，我咪當係做靜心咯，我係減壓咯，我太太唔知幾開心，老公可以鬆下，係咪先？咁呢個成本就係負成本啦，即係話啊，但係對我有益添，即係我成日都係咁計嚇。好啦。咁啊，尋日我做嗰蛋糕啦，又貴又平。 平又貴又平，你又即係 一方面又貴，一方面又平。點解咧？平就平在我係用好少時間做。我揀一個方法就係好快手做完嘅。咁啊，做咗幾耐咧？我諗我付出咗15-20分鐘啫喎。咁就好平噶咯喎。但係咧，我用 時間成本好低啦。 係啦，但係我嘅材料成本就貴嘅，因為我都不惜工本啦，即係買啲貴嘅嘢。 因為你開人會慶啊嘛。 係啦，開人哋啊嘛。咁啊，食得幾多啊？而家講緊。讲紧材料百零蚊算啦吓，即系 百零蚊咋？ 百零蚊材料啊 ，OK OK 啦，系咪？ 好， 即系材料成本， 封建游人 系啦，咁我都系用咗百零蚊，都唔系用最顶级。 但佢话佢都豪咗出去噶啦， 豪出去噶啦，即系仲可以平啲。嗱，我讲你听啊，但系点样可以用啲平啲嘅方法做啦？好啦，我个蛋糕咧系有一个高底个饼底啊，就系硬啲嘅，就上边咧就有啲淋啲嘅，好似 cheese cake 咁嘅样嘅。咁个饼底呢好容易做㗎啫，你只用两样嘢做得㗎啦。你揀一个果仁啦，果仁我咪揀腰果啦。嗱，你如果唔識做呢就揀腰果。如果唔係呢杏仁又得，合桃又得。你想豪嘅呢就买啲咩夏威夷果仁啦。 但我觉得腰果已经系嘅脂肪已经好高喎，我揀呢个腰果先啦。 腰果系好滑口㗎，同埋好香㗎。有啲人呢好似我咁啦，我就好咗印度口味呢，就好鍾意食腰果嘅。咁呢，但係從營養嚟講呢，常我成日都話呢，我認住呢杏仁同合桃係首選嚟。 唔係應該係 勝於腰果。系啦，好啦，咁咯，同埋腰果嘅酸性好高。如果你食肉咧，就唔好食咁多腰果。 哦 ，OK， 宁愿食杏仁。咁啦，好啦，咁咧就然后咧，我就会落一个干果。 干 果系咩咧？我就首选咧就系用无花果干。嗱，无花果干咧又系啦，你买好平好贵，都争好远嘅，系咪先？ 土耳其嘅无花果干啦。 系啦，我寻日用咗土耳其话干啦，都叫做几贵下啦，咁样吓。咁如果唔系你杂货铺，咪买啲平嗰啲。好，咁咧你将佢打埋佢就系噶啦。 呢度你打埋佢， 吓打埋佢啦，就唔好落水锅吓。或者你如果买唔到无花果干咧，可以买提子干。又可以用有啲嘢叫柿饼啦。 系柿饼好味， 柿饼好噶。 系咧，用柿饼咯，中意呢个。 系啊，柿饼好可以好平噶。 你嗰个柿饼系用翻嗰啲即系已经系我哋中国嗰啲， 中国 嗰啲已经得啦，系咪？有日本。 有中國㗎喎、 啊。韓國嗰隻靚呀而家啱啦各位如果你唔知呢 ,11 月12月呢喺香港係唯一食到韓國嘅。韓國嗰隻呢就係好似個唔係林子型嘅係一個 尖 端型嘅係 係。即係好似比較係尖長㗎啦。 尖長㗎啦。 唔係扁矮嘅。 啡色嘅就唔係灰色嘅。嗱、嗯，嗰只有靚嘢嚟嘅，嚇好平啫嘛，$20一盒有八粒六粒， 係 咁啊，嗰啲又啱嘅。總之你揀一樣啦、嗯，一個乾果加一個果仁就得噶啦，打埋佢，咁咧我就加少紅蘿蔔。 Okay, 可以唔加嘅，你要个咩質感你自己嘅，同埋你个机有几劲咯。如果你个机好低 B 嘅，咁就简单啲。好打咗佢，就做咗个饼，就压咗落去个底嗰度啦。你有个饼模啊嘛，压、实佢，用少少力压一压佢。咁咧，然后咧上边就铺啦，你铺几厚都得。咁啊铺上面铺咩咧？最简单咧就系、是、香蕉加腰果。哦加少少椰子油咁就夠㗎啦。 哇你頭先嗱講清楚先你個餅底呢就係用呢、這、一個呢一、這個嘅無花果加呢一個嘅腰果兩 果打成咗跟住壓咗個餅底喺下面。跟住你喺上面呢你就再用呢一個嘅香蕉再打腰果。 係。 哇可唔可以腰果腰果再腰果哇肥死。 其實你就食腰果所以呢食好細啟呢就已經飽得好細 了。 真材實料。 飽到飛起。 好堅㗎。咁好襟食囉。 但係我想問下你先問到你你知我聽到呢啲點樣做我就好有興趣啦。你將嗰個嘅香蕉壓咗餅底之後將個香蕉加埋腰果呢打完之後又係一個蓉啦就擺上去。 鋪上面 咁就完啦。 完個囉。 咁要唔要將佢雪凍佢 就雪一雪。 雪咗佢又硬身啲。 喺冰格至少四個小時。 哦、要擺喺冰格四小時。 或者一格嘢啦。咁又拎返出嚟就好有蛋糕嘅效果。 但佢唔會變成實死死咁即係佢唔會變成冰格。 冰啦唔會。你越椰子油个比例越高呢就越硬嘅。 即是要加椰子油落去加呢个香蕉加腰果是咪 呀如果你唔落椰子油都得嘅咁你落香蕉同腰果嘅比例就决定于嗰个有几硬有几软囉、哦。如果你香蕉多嘅咪好似 cheesecake 咁囉。 就软啲啦软啲啦 ,cheesecake 又好食㗎、哦 okay 啊。我又估唔到尋日佢哋咁鍾意食喎可能我啲椰子油香啦就我都落咗啲椰丝嘅。呢、這个我唔想讲咁复杂唔想我有啲靓椰丝咁落啲。 你鍾意做落啲乜嘢你都可以自己发挥。 系啦发挥多啲啦。你可以落啲个饼底嗰度啦落朱古力粉尋日我落咗嘅。 呢啲武器你完全冇讲啊。 唔使即係简单啲啊。所以其实我提倡呢个蛋糕三样嘢就係腰果加香蕉加无花果。三样嘢做到囉。 但我想问下你咁你腰果要底又系佢面又系佢你用几多腰果 用几多人啊嗰个成果蛋糕用咗一磅到啦。 咁唔多喎、啊。 唔多喎、 啊。 平啲上嚟$50咪得囉。嗱$50加譬如加六隻香蕉咪十幾蚊囉。 但你可以做到八寸咁應該唔係好高矮身嘅係咪 都幾高都幾高。都有接近兩寸高。 咁我一磅能夠打到咁高我都好勁、 啊。好勁啊係啊係啊。 咁你個香蕉比例係咪都係多㗎 六隻香蕉 十隻香蕉。 係跟住加啲椰子油加啲椰絲打埋去。 所以你食落肚嘅呢就係嗰三樣嘢、香蕉、腰果無花果。 係 真係咁囉。 即係實質嘅嘢就係呢三樣嘢但變化者。 如果你要變化教你落實食㗎落榴蓮。 哇 少少榴蓮。咁呢就冚啦成個房香晒。 啲人就越鍾意就香 就係咁囉。 但我覺得你剛才用嗰個 落椰青肉你想好食啦落椰青肉。 打埋落去香蕉。 打埋落去就保證好食㗎啦。即係尋日我咪做咗一啲啦咁上面點蠟燭啊我就尋日就知咗啲花嘅佢哋嗰個會費啊咁。 咁我最後問多你一句啊咁你個餅底就係用腰果同埋另外乾果啦。咁但係個餅面嗰度呢你用幾多個腰果即係嗰個因為你成個係一磅嘛咁你點樣分配啊 都係差唔多一般。因為個餅底薄嘅。 上面厚明白 白色嘅。白雪雪好靚㗎。 係剛才你介紹呢個實在就係好玩啊 玩啊 好玩啊。 所以長哥咪就係話囉聖誕節唔一定要出去消費嘅。自己屋企玩成日咁樣你都覺得好 我應該都好吃啊。OK, 多謝長哥。 好拜拜。 拜拜。 原來生活好快樂。